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大家好，我是Eso瘦子。 第一章巡逻，忙咗成晚，北区分局五位警察完成倒数派对维持秩序嘅任务之后，带住疲倦嘅身躯翻到警局，各自梳洗一下之后就分配工作，其中两人就去休息室休息，一个就负责大堂报案室嘅工作，另外两个就负责出去巡逻。大概半夜两点，负责巡逻的两位警员阿超同埋志刚就揸住警车出外巡逻。只见街头派对完结之后，成街都是垃圾，有几位清道夫正在清理紧。两人见街上冇乜特别事，就转入比较安静的道路。就在一条偏僻的道路上面，他们两个见到一个女仔独自站在路边，于是就停低车。他们两个落车询问，但是个女仔不单止没出声，还没回头望他们两个。阿超怀疑那个女仔可能喝醉酒，又或者是服食毒品，就上前调查那个女仔的身份。第二章不存在的女仔。阿超见到个女仔面无表情，双眼呆滞，就要求个女仔拿出身份证。志刚拿住女仔的身份证觉得好熟，就 call 返分局调查。分局的警员威仔查了几次，电脑显示没这个人。志刚即使觉得不妥，将身份证交返俾女仔之后，个女仔就突然间消失喺佢哋两个人嘅面前。阿超同志刚俾呢一幕吓到，即刻走返上车离开嗰一条街。喺车上，志刚不停回忆话见过呢一个女仔，阿超就用手机上网翻睇资料，一直都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个女仔的资料。两个人都不敢再在街上逗留，就即刻揸车回警局了。第三章被分尸的女仔。回到警局，威仔见到他们两个拿着正在资料库找到的资料，面青青的递给他们两个。志刚一睇，吓到差点企唔稳。头先嗰个女仔，三年前被奸杀，然后分尸被弃置喺唔同嘅地区，其中身体嘅一部分就喺正话嗰条路嘅一个垃圾桶被人揾到。佢哋两个睇完资料之后，吓到唔敢讲嘢。威仔就叫佢哋两个到休息室休息。他们两人就目无表情地走入休息室。第四章发生车祸。威仔还未定过神，报案室的电话就响起，总部打电话来报告说有车祸发生，叫分局派人过去查睇，啱啱好令两位警员 Tim 同埋俊元喺休息室出嚟，威仔就叫佢哋两个过去车祸现场。Tim 同俊元嚟到车祸嘅现场，见 到出车祸嘅系自己分局嘅警车，就即刻通知消防同埋救护队。两人查看车内，只见到阿超同志刚被夹喺车入边，死状恐怖。添就立即打电话通知威仔，威仔以为添讲笑啦。当添传送车祸现场嘅照片俾威仔睇嘅时候，威仔吓到晕低。第五章休息室，威仔醒翻，见到添同埋俊元已经翻到警局，就话俾两个人知头先佢见到阿超同志刚两个人嘅事。但系添同俊元话，佢哋喺休息室出嚟之前冇见到有人入过去。三人嚟到休息室，只听到里面传嚟两把声音。如果当年我哋冇因为要赶住收工，冇认真咁去调查嗰部车，可能个女仔就唔会死，就唔会被分尸。而家佢要我哋填命，我哋呢次走唔甩啦。跟住就听到一把诡异嘅笑声。三人打开休息室嘅门，开晒所有嘅灯，入边一个人都冇。 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凯亚李佳欢。